所以很高兴请到 Yuki 弟兄，我们给出演讲讲题是怎样在属灵方面保持警醒。我们请 Yuki 弟兄。 请你们看看、在这个王国聚会所里、坐在你旁边的人，也许你可以看到一些年轻人，他们正在很努力学习圣经，或者、你的、旁边有一些年长的人、他们、比较老多病，还是、继续的侍奉耶和华上帝，或者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父母这个叔叔的风气虽然不断的影响他的家庭关系，还是他们继续侍奉耶和华上帝。所以这些人都深爱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吸引他们做他的子民。我们都是很幸福，因为我们属于上帝耶和华上帝悦纳的群体，并蒙他赐福，所以我们拥有很快乐的生活，对不对？可是在这段、难以应付的非常实际生活、要重视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并不容易的。我们虽然渴望、侍奉耶和华上帝，但如果我们受到强烈的迫害、压力、逆境的时候，或者不良的风气和个人的自信的影响，慢慢的影响我们，可能我们会不知不觉的失去基督徒的身份。无论老少，我们失去基督徒的身份十分可悲的事。所以呢，今天我们会谈一谈再一次谈一谈为什么我们要保持基督徒的身份呢？而且我们要考虑我们怎样能够保护我们基督徒的身份。那现在一起打开一个经文、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理由，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六节，这里耶稣说，他们就是耶稣的门徒，不属于世界，正如我耶稣不属于世界一样。所以我们清楚看得出，耶稣讲到这个基督徒的标志，就是基督徒不属于世界的。那在一世纪的基督徒留下给我们怎样的榜样呢？一个学者说，早期的基督徒无论要承受什么后果，哪怕是遭受谴责、监禁或杀害，也不参与战争，也就是说他们宁愿受苦，不会退守决心坚守真理的立场。所以我们看得出、那时候一世纪的基督徒也保持他们的基督徒的立场，所以、给我们很好的、榜样，是不是？此外，他们有崇高的道德标准，虽然那时候罗马的帝国内、那时代的道德标准很堕落的，可是基督徒、都是与众不同，借此他们表明不属于世界的。因此在一世纪的基督徒给我们好的榜样，对不对？那么、这个不属于世界的命令对2015年生活的基督徒，就是对我们来说什么意义呢？一起翻开雅各书第四章四节、这个经文给我们答案。雅各书第四章四节， 来的后部分，所以谁想跟世俗做朋友，谁就沦为上帝的仇敌。这个圣经的原则没有改变的，所以雅各他向包括今天的基督徒跟一世纪的基督徒写到一些警告，或者鼓励我们保持基督徒的身份。因为经文说谁就沦为上帝的仇敌，谁想跟世俗做朋友的人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经文的含义，虽然并不容易，可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一个保证，就是耶稣求耶和华上帝看顾他的门徒，包括我们基督徒的时候，他们求耶和华耶稣求耶和华，为了像耶稣一样不属于世界。所以我们可以期待跟耶稣一样的受到耶和华的帮助。而且我们肯定今天的基督徒所享受上帝的保护和指引。所以呢，我们要这个世界的人与众不同时，耶和华和耶稣一定会帮助我们的。这个是不是最大的保证？即使不属于世界的基督徒达到很大的益处并且让别人得益不浅的。那我们先讨论我们怎样肯定自己不属于世界的呢？一个方面是真基督徒不参与政治的任何活动。为什么我们不参加世界的任何活动呢？再一次看看耶稣的榜样，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三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三十六节，耶稣回答说：“我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要是我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下就要战斗，叫我不只被交给犹太人，可是我的王国实在不是源于这个世界的。”所以他清楚地说，他的王国他没有属于这个世界，他的王国他属于天上的王国。所以我们肯定耶稣没有参与政治有关的任何活动。因此像耶稣一样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当然不参与爱国仪式，或者没有参加种族冲突和政治的争论。但这意味着不参与政治活动，或者我们去大选还是投票而已，还是包括讲出对政府的不满，或者批评他们的政策和国家制定的方针。那为什么我们不要批评我们国家的政策还是其他的东西呢？为了了解这点，我们一起想一想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国家在非洲，那个非洲的国家为了顾及国民的健康，他制定一个律法，就是说从晚上十点以后不可以用电，目的是那个鼓励他们早睡觉。那这个律法对你来说什么感觉呢？可能我们马来西亚人说有点奇怪，但是没有问题，让他们做他们喜欢的事，这样的感觉对不对？为什么我们没有真的讲出不满还是反对他的律法呢？因为我们没有属于那个国家，没有影响我们的生活，对不对？ 所以同样道理，我们属于上帝的王国的话，我们不要有关那个我们国家的有些政治活动，是不是？所以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不需要一些意义自己住的国家的事情，因为我们暂时就在这个国家，不久将来我们回国上帝的国家。所以我们都属于上帝国家的人，但不要忘记，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意思是不是不要顺服当权者的意思。为什么呢？在罗马书第十三章一和五到七节，这里有一个原则。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五到七节，第十三章一节，在上当权的人人都要顺服，因为权柄无不出于上帝。目前的当权者都在上帝的安排下各在其位。第五节，所以你们实在理应顺服，不但是因为怕愤怒，也是为了良心的缘故，你们也该纳税，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公仆，专责执行这个职务。个人所担当的，你们都要清还，要求纳税的向他纳税，要求进贡的向他进贡，要求敬畏的就敬畏他，要求尊重的就尊重他。那我们为什么要服从当权者呢？根据这个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第十三章的经文来说，他们的地位是上帝所安排的。事实上，这个世界一个也没有完美的、完全的政府，对不对？虽然如此，政府一般会负责维持社会的治安，或者他们提供邮政、消防、执法、基本的学校的教育等等，所以我们都受到益处。因此，不论政府官的做法如何，我们都应该纳税金，也可以尊重他们。因此，不违反上帝的命令的话，我们要合理做政府的政策，整治的缴纳税金，这些是都是很适当的事。此外，不参与政治和尊重他们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可以保持清清白白的良心，我们不要感到忧虑和压力，反而我们可以增加对耶和华的信心，尤其是耶和华赐给我们将来的信心的希望的信心。所以不参与政治活动有这样的很多很多益处。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谈一谈第二个方面：基督徒不与世界同流合污。那首先，我们一起谈一谈道德方面，道德的标准。这个世界的道德标准很堕落的，这个世界的看法真的违反上帝的标准，这件事不言而喻的。比如说可能在四十年前还是五十年前，如果没有结婚怀孕的话，可能很多人觉得很羞的，不要公开讲到的。但是现在呢，看起来很普遍的事。还有那时候可能很没有人那个讲出我就是同性恋的，同性恋者的。但是现在呢，那些同性恋的人，尤其是艺术界的人，没有羞说我就是同性恋的。那在这个道德方面， 圣经怎么说呢？一起翻开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九和十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九和十节。这里说九节，你们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王国吗？不要受迷惑了，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通奸的、做娈童的、同性恋的、偷窃的、贪心的、醉酒的、咒骂的、敲诈的，都不能承受上帝的王国。所以根据这个经文，我们很明显的明白，不道德的行为大大违反上帝的律法。那些不道德的行为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王国，就是说上帝绝对不容许这样的不道德的行为。那我们基督徒应该做怎样呢？一起翻开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七节，我们要跟随这个经文的原则。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七节，我来读最后部分。不让自己被世俗玷污，世俗玷污。我们应该怎样看这个世俗的玷污呢？我们一片也没有，不要撒旦的世界给我们的这样的玷污。那为什么我们完全避免这样的玷污呢？打个比喻，你买了新的衣服，它是很漂亮的，白白的，也是很贵，可能400-500块，哇，很贵。那你也许很喜欢那个衣服，所以你第一次穿上来大会，所以那时候你开心呢。然后大会后，你跟你的弟兄姊妹一起去吃饭，然后要回家的时候，一个姊妹告诉你啊，你的衣服里有一个巧克力表面，那你怎么办呢？可能你最喜欢的衣服的话，马上清洗，是不是？我们一发现自己的衣服脏了，就会立刻洗掉。尤其是我们最喜欢的衣服，刚买的很贵的话，这是宝贵的衣服的话，我们要照顾怎样？同样，每天撒旦的世界给我们这样的玷污的思想还是看法，比如说结婚之前的性行为是普通的，还是通奸是现在很流行的事，你可以试一下。或者你要接受同性恋的看法等等，这样撒旦要玷污我们基督徒的外衣。所以如果你发觉我们的言行被这样的玷污的话，我们会一丝不苟地清洗这样的玷污。所以我们要决心保持清洁我们基督徒的外衣，不要被撒旦的世界的玷污。除此之外，如果我们的会众有犯过者，他没有悔改的话，他被会众开除，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是很圣洁的上帝，这个安排的目的是让他悔改回头的，有爱心的安排。那这样的圣经崇高的道德标准有什么益处呢？在道德方面，毫无限制的自由带来不好的结果。结果来说，他们会遇到许多难题或者问题，比如他们的家庭破裂未婚的怀孕，或者患失于艾滋病和其他的传染的性传染病等等。那 圣经告诉我们的原则，圣经的标准是不是捆绑我们的手脚的呢？那让我们一起看看一个例子，创世纪第十八章二十节。创世纪第十八章二十节，这个记载啊，告诉我们啊，毫无啊自限的道德方面的自由带来什么后果。二十节，十八章二十节说，耶和华说，只供索多玛、阿摩拉的恒生，实在恒的，他们的罪实在深重。那怎样的罪呢？一起翻开十九章第四五节。这个是两个天使在罗德家里要过夜的时候的事情。第四五节，他们还没有躺下睡觉，城里的人，就是索多玛的男人，连老带小，成群结伙，全部围住罗德的家。为什么呢？第五节，他们不断向罗德呼喊说：“今天晚上进了你家里的人在哪里？把他们叫出来，我们要跟他们叫好的。”所以他们要求那个不道德的关系，那个同性恋的关系。那最后怎么样？第十九章二十四、二十五节，耶和华把硫磺和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下来，像雨一样落在索多玛和阿摩拉上，把这些城都倾覆了，整个约旦河里连城里的居民和地上的植物全都毁灭了。所以道德标准的不道德的标准，不道德标准完全堕落的后果是怎样？耶和华不容许这个不道德的行为。所以真的基督徒，我们身为基督徒，不要世界和同流合污，就是说上帝的原则一直以来带来我们最好的结果，我们要留意这个重点。那现在我们考虑不属于世界基督徒的另一个标志是什么呢？是传道工作。我们再次留意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在地上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看到大自然的万物，或者跟他的朋友一起去吃饭，所以他有了那个很开开心心的时间。不过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二十九十九二十节里，他说他来到地上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那一起翻开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九二十节，我们熟悉的经文，二十八章十九二十节，所以你们要去使所有国族的人做我的门徒，奉父亲儿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看哪，在这一切日子直到这个制度的末期，我都与你们同在。所以耶稣说他来到地上的主要目的是就是传道工作的。那公元一世纪的耶稣的门徒怎么做呢？耶稣的门徒也从他学到怎样才能达到真的快乐。他们甘心乐意、满贯热情的向人告诉别人万国好的好消息。那在二十一世纪生活的我们基督徒该做什么呢？一样的，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十四节， 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十四节，这王国的好消息会传遍普天下，对所有国子做见证，到时终结就会来到。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参与这个传道的活动，就是这是我们的使命。那参与传道工作有带来什么益处呢？你们有没有发觉，我们宣扬上帝的王国的时候，不但增加对耶和华的信心，还是能增加对耶和华的爱。通过传道，我们可以培养美好的特质。通过传道的时候，我们能够表现对耶和华的爱，还有自己不是更快乐的吗？还有组织圣经研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学生的进步，他们的生活慢慢的改善，他们慢慢的达到幸福，所以我们很开心的。还有什么益处呢？马太福音一样的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节，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节，你们倒要为自己在天上储存财宝，天上没有阿住，没有锈蚀，也没有贼挖洞来偷。就是说传道工作带来我们永久的裨益，因为根据天上的财宝，耶和华祝福我们的。所以这个传道工作方面也带来我们很大的益处。到现在我们看到不属于世界的几个方法，所以我们虽然这个世界给我们不好的影响，还是我们要继续侍奉耶和华上帝。尤其是我们要培养信心，特别是对圣经原则的信心。这个信心就是我们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还继续听从上帝的话，圣经的应用圣经的原则的话，一定会达到最好的结果。这种信心，我们需要培养这种信心。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耶和华的面前能够保持清白的良心。诗篇执笔者很针对描述这种信心，以及翻开诗篇十九篇七到十一节。诗篇第十九篇第七到十一节，我来读第八节，第十九八节，耶和华的命令正直，使人心里喜欢。耶和华的诫命洁净，令人眼睛明亮。所以呢，我们应用圣经的原则，听从上帝的话，的结果是最后第八节最后部分说，令人眼睛明亮的。就是说，我们应用圣经的原则的话，我们达到很快乐的生活，我们不要怕什么。这样，我们要继续的应用圣经的原则，请不要忘记耶稣求耶和华祷告看顾他的门徒基督徒时，我们能够相信耶和华和耶稣一定会帮助我们，指引我们，给我们出口。在这个世界的末期生活，我们必须警醒，因为这个旧的世界很快被毁灭。所以上帝的王国的人才会达到永远长存，不属于世界的人有希望就是在乐园里快快乐乐的生活。因此让我们决心，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要属于上帝的王国。 我们要跟随耶稣的榜样，而且继续尽力善用圣经的原则，而保持基督徒的身份。谢谢。